我是一个职业经理人，平时就是还是工作，但是爱好呢就是比较喜欢电影，晚上一般看电影，一般睡前会看一个电影，有时候可能会看的更多，如果是周末的话，第二天如果不上班可能会看，连着看几部吧，这样如果有片子看的话会看电影，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会看书，然后也有可能听音乐，然后或者是在看电影之后写一些东西。 陈绮贞的雨天的尾巴，我们已经抓不到雨天的尾巴了，它离我们已经很远了，这让你我的情感都会有些干枯。这首歌叫我决定爱你，两个人一起唱的，我们来试试看。 自从遇见你在一起，真的相信世上有奇迹， 在视线尽头看见你，我感觉到呼吸， 我决定爱你爱到底，从此不问公不公平，因为你是 我 梦中的 错。 淋过那场雨，我愿意他让我来到梦的这里， 错过的飞机我愿意偶然变成奇迹， 我决定爱你爱到底，从此不问公不公平，因为你 却是颗沉甸甸的心，手中的钱不多，心中却有一个长长的名单。爸爸妈妈弟弟妹妹还有你，大街小巷你找个不停，什么礼物才能抱得下我对你所有的感情？知不知道我多么兴奋能把你列入我心中，你知不知道我猜过多少次你的笑容和你所有的表情，闭上眼睛 Feel me touch me， 让每闭上眼睛，虽然我

就是一个那个商场的一个导购，最主要就是在外边工作嘛，肯定是外地务工者，就是，但是呢，肯定跟父母不在身边。下班时间不是说特别，因为时间有要求，肯定是要做到这个时间段，但是呢可能父母不在身边，他会很担心一个小女孩在外边到底是生活怎么自理的，工作到底有多艰辛有多辛苦。没有别的，既然选择这份工作就很重视他，就每天也很开心的工作，但是就希望自己的父母不要担心那么多了，也是自己肯定能打理好自己的生活。希望所有的这么晚下班的人呢，都第一注意安全，第二呢工作一天开心顺利。祝自己所有下班这么辛苦的人呢，都每天开开心心的。祝自己家里。 静静夜晚，灯火依然，等待着你回来到我身边。熙熙攘攘，人来人往，我是否还是你的向往？温暖我心房，你的温柔像曾经的誓言啊，萦绕耳旁。去你脸庞晶莹的泪光，有多少话语啊想对你讲。深爱着你，深爱着你，我的心里被你占据。

这是江一燕的《雨中圆舞曲》。我不想请你跳舞，我想让你把嘴张开，不是看你的舌头，我想看看你的牙齿。这首歌叫《智齿》。都说长智齿意味着又有事情发生了，会有什么事情呢？来听听这首歌吧。 看着镜子里的我，这颗牙齿疼得很难过，这是多出的一颗，哦，我的心房客，从此我就真的长大了，疼得很想哭出声。你走以后，我还没哭过，没有人来抱着我，你的电话也关着，多想你现在可以来。可能是我爱你爱得太认真，每句话都显得太残忍，也许都怪你，谁让你曾经来过。可能是我爱你爱得太残忍，其实让你疼我会更难过，不知还要多久才能各自逃脱。看着镜子里的我，是你让我疼得很难过，没有人来抱着我，你的电话也关着，多想你现在可以来。 世界再也没人懂。 所有美满瞬间别是有，总不知自己拥有许多。自从你出现我生命中，如果你真的离开远走，我才是真的一无所有。 来自于今天的一首《瞬间》，你我的相遇就像是一阵风一样，瞬间即逝。在和你告别的时候，我有一些东西想给你，这些东西是我封存的一些记忆，你能替我保管好吗？就一天的时间，明夜这个时候，你再交给我。我是武周头，拜托了，晚安，再见。 期待的奇迹，不自觉地开始有些紧张，心悸。